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55集，这位欧洲女玩家脾气古怪，从一开始就说过想杀了穆回雪这样的话，所以她不同意检查身体也很正常，但是一直不答应就显得心里有鬼，她不得不答应。这样男玩家在一楼大厅互相检查身上有没有伤口，女玩家到了二楼。五分钟后，众人回到长桌旁，老头说， 看来大家的身上都没有伤口。 安德烈说， 这不奇怪，都是高级玩家，虽然用不了道具，但是肯定随身携带了一些简单的药品，再加上自身强大的自愈能力，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伤，一个小时都能痊愈。在所有人都同意检查伤口的时候，就注定不可能找到凶手。 事情一下子又陷入僵局。穆回雪的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他说， 有件事到现在了一直没提，但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是第四个白天，已经死了四个人，还剩下两天三夜诺亚就会过来，到时候我们如果不把怪物烧烤了交给他，他就会吃了我们，我们通关第六层失败。 金发美国玩家大卫·安德斯问道，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想问一句，在座的大家都是通关了黑塔五层高级玩家，实力强大，现在只剩下两天三夜，也就是十个小时，各位有想好到底该怎么通关吗？ 两天三夜，在时间流速为六倍的情况下，留给玩家的时间只剩下十个小时。当穆回雪说完这句话后，长桌上一片寂静。在座的十二个玩家，每个都是经历过无数黑塔游戏、生死考验的高级玩家，哪怕是看上去似乎处于弱势的白人老头乔治，都已经通关黑塔五层，不可小觑。强大的实力令这些玩家应该能更准确地找到隐藏在玩家中的怪物，可偏偏也是因为强大的实力，导致所有玩家互相隐藏戒备。直到现在，唐默也不敢说自己知道在座每个人的实力，所有人都隐藏得太好，这也导致这个游戏变得更加困难。隐藏的越多，暴露的就越少，黑塔怪物也是如此。东亚玩家山本孝夫思索道， 我现在没有想到通关方法。 炼鱼筝直直地看向他， 你的意思是现在没有想到，以后你就会想到？ 山本孝夫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垂下眼睛，语气平静， 那个方法我想在座的所有玩家都知道吧。 丽娜·乔普霍斯发出一道意味不明的嘲讽笑声，他的同伴唐德也微笑着看着山本孝夫，东南亚玩家阿布杜拉依旧双臂环胸，不参与讨论。白人老头和两个美国玩家皱起眉头，似乎对山本孝夫的话很不满。然而他们还没开口，穆回雪含笑的声音响起， 哼，有件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还是傅文铎说的。 他转头看了傅文铎一眼，穆回雪笑了笑，继续说， 第二天死的那两个玩家尸体被毁坏严重，根本无法确认他们生前是否与凶手发生过激烈战斗，而昨天死去的白若瑶，她的尸体能辨认出来是发生过斗争的。除此以外，只剩下第一天死去的丽娜。 顿了顿，他补充说， 我说的是丽娜·乔科鲁。 炼鱼筝说， 丽娜·乔克鲁身上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 穆回雪点点头， 对，所以私底下傅文铎说了两个可能性，我觉得非常正确。 第一，凶手实在太强，所以丽娜根本无法抵抗，就被对方杀死。第二，对方是丽娜熟悉的人，至少说认识，所以她没有起防备心，被对方直接杀死。 虽然所有玩家约定好要在长桌旁度过白天的时间，说的每句话都要让所有人听见，但私底下玩家肯定能找到机会交流。比如唐默六人，他们六个华夏玩家有过简单的交流。穆回雪知道傅文诺的推测，唐默也知道过去的三天里他们幸存的五个人中没有人获得过晚上出门的机会。山本孝夫轻轻点头，我同意这个推测。穆回雪又说， 如果仅凭丽娜乔克鲁的死，其实我没法确认这两种猜测到底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但是第二天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也是美国玩家大卫安格斯。 话音刚落，金发美国玩家直接眯起眼睛。 你是什么意思？ 穆回雪抬眼看他。 我只是说第二天也死了一个美国玩家而已。 贝尔福斯克冷笑道， 哼，回归者穆回雪，你不用在这里演戏了。我想这里所有的人都明白你想说什么。你是想告诉我们，第一天死去的丽娜，要么是被强大的玩家一击毙命，无法反抗，要么是遇到了熟人。而第二天死掉的两个人，他们是两个人，还是两个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体能非常强大的玩家？想要同时杀了他们，那难度多大呀？更有可能的方法是，先联手杀了其中一个，再反水杀自己的同伴。安德烈淡淡地说， 贝尔福斯科，第三天的时候你自己说了，你认识大卫安格斯。 贝尔愤怒地一拍桌子， Fuck， 我只是说我听说过他，大概从别人那里了解过他的一些异能情报。难道你们这些华夏的玩家就从来不收集情报吗？你们之间也互相认识不是吗？甚至你们还是合作关系。是你穆回雪，你将那张椅子上的三个玩家拉上诺亚方舟的。 穆回雪抬起头， 所以你现在承认你确实认识大卫安格斯，不仅仅是听说过他了。 贝尔恼怒至极， 你 够了，到此为止。穆回雪，你到底想说什么？ 贝尔的身边，他的同伴约翰布鲁斯开口打断， 我们确实认识大卫，算不上队友，但也不是敌人，可是我们没有杀他。至于丽娜，我们听说过那个家伙，他在美国西部，我们都是东部玩家，和他距离太远，从没有过联系。 穆回雪缓缓抬头， 白若瑶是你们杀的吗？ 约翰皱起眉毛， 我说过了，我们没有。 其实我还挺讨厌这个家伙的，但是你们或许不知道，我和他认识很多年了，我们同为一个组织的同伴，见面很少，但是无论如何。 穆回雪刷的抬头，与此同时一只黑色暗器嗖的一声刺破空气射向约翰。 他是我的同伴。 约翰侧头避开暗器，他回头一看，发现那竟是小木偶的碎片。啪，红色的鞭子应声而至。黑塔禁止使用道具，所以玩家的武器都没法用出原本的道具效果，但是并不影响使用。约翰或许是没想到穆回雪会突然出手，他狼狈地躲开这一鞭，速度不够快，仍旧被打伤了手背。贝尔立即拔出一把手枪，快速地射向穆回雪。金发男人和棕发男人配合默契，与穆回雪交缠起来，其余玩家仍旧站在位置盯着他们的战斗。这场战斗开始得很突然，但是没持续多久，才打了两个回合，穆回雪的鞭子就被安德烈一把抓住。 没有意义， 沉闷的声音响起，安德烈说， 他们或许真不是杀了白的人。 穆回雪看着自己的同伴，片刻后他收起鞭子。从进入这座城堡开始，穆回雪便一直表现得非常友善，哪怕是面对丽娜乔普霍斯的挑衅，他都没有生气。所有人都忘记了他其实是一个回归者，而且是一个手上有数万人命、26万休息时间的回归者。 回归者的世界，杀害同游戏的玩家是最常见的事。回归者与地球幸存者是不同的。看到木回雪的表现，丽娜·乔普霍斯眼中射出亮光，跃跃欲试。坐下来后，木回雪瞬间变脸，她笑道： 抱歉，开个玩笑。各位，我并没有想到什么通关的方法，你们有吗？ 仅仅是简单的出手，便震慑住了其他玩家。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贝尔和约翰两个人加起来，可能也无法杀死木回雪。这个女人的实力极为恐怖。这时，一道笑声响起。 我现在明白了，你刚才出手，并不是真的想为那个所谓的同伴报仇，而是想告诉我们，晚上就算碰到了你，也不可能杀死你。又或者说，你想威胁我们，到游戏的最后时刻，不要轻易对你动手。 说话的是欧洲玩家唐德·塞维克。木回雪靠着椅背，看着对方微微一笑。 你猜？ 唐德笑得更加灿烂起来。一整个白天不欢而散。临走前，唐默站在傅文铎的身后，淡定地说：虽然我觉得说这件事没有意义，但还是要问一遍。请问，有玩家承认自己昨天晚上获得了出门机会，在门外碰到了我的同伴吗？城堡里寂静一片。半晌后，丽娜·乔普霍斯嘲笑地说了一句蠢货，起身离开。紧接着，玩家们一个个离开大堂，前往二楼房间。唐默这句话本就问得非常没有意义。这个游戏从开始到现在，甚至未来，都不会有一个玩家承认自己在夜晚出了门，因为只要同出门的玩家死亡，就会无条件的被怀疑。这时候，哪怕你不是黑塔怪物，也会被其他玩家抵制，甚至杀死。唐默和傅文铎回到房间，两人关门前，与木回雪三人悄悄说了几句话。综合了五人的实力，傅文铎说： 如果晚上是你，连玉正，你不要出去，其他人可以出去试试。 和白若瑶前一天推测的一样，今天被投票限制异能的玩家是安德烈，不是唐默。这也就是说，唐默还可以使用异能。炼狱征思考片刻说： 我不出去的话，会影响计划吗？ 唐默说： 我们这里的五个人，之前连续三天没人出门的概率只有 0.008， 这个概率已经低到可以说是我们五个人运气非常不好了。黑塔不会让我们再不出门，这太不公平。如果我推算的没错，今天晚上我们之中肯定有人能够出门，明天也会有。 夜幕降临，城堡中的摆钟重重响起，发出响亮的声音。一道清脆的铜声忽然在唐默的耳边响起。 叮咚，获得出门机会一次。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